的心。 有没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啊，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歌曲星星点灯。不过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大波浪啊，原唱郑智化进行了一个改编。那么在2019年的这样的一张专辑非常非常有趣啊，叫做致敬，联合了像比如说大波浪、低苦爱、还有痛痒、二手玫瑰、夜叉、丢火车、马条等等这些音乐人，包括这些乐队，然后呢共同改编了一个摇滚版本，塑造了一个摇滚形象的郑智化，用摇滚的形式来改编了他这些经典的歌曲，在我们的今天节目的开场为你送上了。 OK， 这里是活力派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 让我真的恶对，绿幕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气， the line, oh yeah, now it's right in front of me,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and I won't back down, take me to a higher ground, and you know nothing's gonna stop me now, got me spinning round and round, oh, oh, oh, I won't back down, take me to a higherLike I've never crossed a line, oh yeah, now it's right in front of me,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and I won't back down, take me to a higher ground, and you know nothing's gonna stop me now, got me spinning round and 来自北爱尔兰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 To the Cinema Club 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 What You Know。 从节奏的一开始啊，前奏刚一进来的时候，你就忍不住身体要跟着这首歌一起来摇摆了。而且你不觉得很像在台湾地区最近几年火起来的一支乐队吗？草东没有派对。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丑奴儿》里面，其实我记得有些歌跟这首歌曲的那种在节奏方面包括演奏方面真的有些类似的地方。 OK， 继续来听，在我们的活力派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甚至是一些小众的乐队都要推荐给你了。我是思萌，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直播。 你的美就像是名牌限量，应该摆在百货公司的橱窗，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想把你接回家。 坐上副驾还有时间，不能浪费今夜，开往浪漫车上放着你最爱的音乐。 Old school hip hop jazz music k-pop 或者蓝带摇滚都可以， anything you want、hey. 就是你的心，所以想要去到哪里跟我看风景。 You make me complete， 我想到你的心里旅行，世界各地陪你去闯，陪安全不陪你着凉，拉近了距离，创造了回忆，高处向远方眺望，从此不再自己飘荡，给你所有时间。 是你点燃了久违的爱与互相，想和你一起等雨过天晴的心意永远不会暂停。我的脾气太好你可知道，我讨厌和你出去，所有女生将你缠绕，只想和你聊到日出，让你进入我的世界的世界。沿路向他们炫耀你是我的，在这爱就不会迷失了， 我想带你去闯， 去到哪儿闯啊？ 去到你心里，会不会还有你？ 你想带我去哪儿？我要早点回家。 去哪里都可以，你的美超越了风景，世界各地陪你去闯。 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

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尽在活力派，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虔诚挥洒自由，只一个转身，不经意就点燃我的灵魂。世界在我脚下飞奔，纵情呐喊热血的青春。哦哦哦耶耶，张开手。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个腹肌锻炼的黄金动作啊，当然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的，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曾经买过的小工具，甚至可能现在还有人在不断的购买腹肌轮，相信好多朋友家里面都曾经有过， 或者你也在朋友家里面玩过，对吗？曾经我也买过，而且是在我的腹肌力量非常弱的情况下。所以那个东西这么跟各位介绍吧，玩起来很简单，不管你是这个站姿的还是跪姿的都可以。但是要提醒两点，首先是要地面做好防滑的工作，特别是你的膝盖或者是你的脚尖所蹬伸的位置一定要做好防滑工作，千万不要摔倒了。第二是我们做腹肌轮的时候，在向前微微向前推进，一定要控制整个过程，让身体绷紧，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幅度而让身体呢过度的过低的去贴靠地面，这样的话你很难会收回来的。我们要知道练腹肌轮主要的目的是锻炼我们的核心稳定能力以及我们的骨盆的稳定能力，这对于我们保护腰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你的核心力量比较弱，还不足以去玩这种东西的话，那么可以继续收听我在之后跟各位介绍的其他的一些动作。 你说的梦里说一千遍爱你，这都不是问题，我用音乐来治你的公主病，要我打发自己，反正高楼梯梯那个起来就会有点问题，没关系我爱你，就算没爱自己，多多帮你几个就坏坏脾气，如果突然心急想要没有规律，我能这么说问你晒太阳，我要去学游泳，冲浪板要单手来扛，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要我奔放在海浪上，你都会让我学过来的。要我学游泳是太阳，因为你说太热，热闹的想你，我在自己童话世界。你说不是人话，怎么叫公主？可爱的伪公主，明明好像不行，不着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see love and it's real. It stares me straight from my eyes and it tells me how to feel inside. The voices just burn low. I'm going in. finger on me. 看不见的牵挂，思念在蔓延，灰色的天空流下眼泪，心电被灌溉，你睁开眼看那、繁星在乌云中挣扎，手牵着手，我们冲破这黑暗。你睁开眼看哪、看一看身边的爱人，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把手放开。与你同在，风雨中每一天，坚强的信念是梦魇的起点。与你同在，生命中每一天，拥抱着明天，希望就在眼前。遥望那看不见的牵挂，思念在蔓延，灰色的天空流下眼泪，心念被灌溉。你睁开眼看啊，繁星在乌云中挣扎，手牵着手，我们冲破这黑暗。睁开眼看啊，看一看身边的爱人，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把手放开。与你同在，风雨中每一天，坚强的心是梦魇的起点。与你同在，生命中每一天，拥抱着明天，希望就在眼前。与你同在，风雨中每一天， 命中每一天，拥抱着明天，希望就在眼前。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别再怀疑那些坚持，努力往往是那么 lonely， 忘掉那是非黑白，绽放自我的风采，不在意世俗冷淡，全都让它化作尘埃。Baby, you are masterpiece. Whoa, loving everything about you. 万分之一的概率。Whoa, 这只有你看不出。Baby, you are masterpiece. 不那那那那，不那那那。 Ooh, the way you're talking got my love better, full attention. So don't you punk the brakes if you think that's it. Those boys would do anything just to have it. So nah nah nah nah, I'll be all yours. Nah nah, I'll let you take care of me. And if you can hold me down, I'll let you wear the crown. Boy, I'm loving how you treasure me. Baby, you're a masterpiece. Whoa, loving everything about you. 万分之一的概率。Whoa.这只有你看不出 Baby, you are masterpiece. 不那那那那，不那那那 Masterpiece. 不那那那那那， 每当你沮丧的时候无那那，吃吃好的放假工作 Rock up up. 你现在正需要的是无那那，就是努啦啦随便 blah blah blah. Got me high up in the clouds up in the castle. Don't let me down, keep me feeling like the peace you mastered. How you do that, show me that my dreams can matter. And I'm worth it, make me feel like I deserve it. And I'll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有种信念化成对着梦的渴望，无数日夜颠倒独自流下的眼泪汗水都会在身体里逐渐成长，变成宝藏。 Baby, you're a masterpiece. Whoa, loving everything about you. 万分之一的概率。 Whoa, 这只有你看不出。 Baby, you're a masterpiece. 不那那那那，不那那那 我们都受不了，什么也做不好，最近的生活方式太无聊。我和你的世界就像一条抛物线，也许它早已过了最高点。